The Paris 才有世上的真理，爱情不是肤浅的流行，只需最完美的典型。想要我在你的怀里，自己变成爱情猫咪，占据你的爱和尊敬，别说你负担不起。专心完整的爱情 LOVE LOVE 我要 LOVE 不能只有 LOVE 不要你讨好的小心，只想要你对爱深信合一，爱情不能只有半颗心，给我先关掉手机，爱听你只叫我 baby， 贴近今天不懂传递，给爱小小的占有欲，别说你负担不起。LOVE LOVE 我要的只是专心完整的爱情。